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从小工到专家，聊聊测试执行环境的架构设计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测试基础架构的概念，以及早期的和经典的两种测试基础架构。在文章的最后，我提到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中采用的 Slinny Grid 方案，在测试用力的数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会带来集群扩容、 Jenkins Job 臃肿不堪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考虑将 Slinny Grid 迁移到 Docker， 并且提供基于 Jenkins Job 管理的统一测试执行平台。所以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就会围绕这些瓶颈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来展开。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基于 Docker 实现的 Slinny Grid 测试基础架构。随着测试基础架构的广泛应用以及大量的浏览器兼容性测试的需求， Slinny Grid 中 Node 的数量会变得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维护的 Slinny Node 会越来越多。在 Node 数量只有几十台的时候，通过人工的方式去升级 WebDriver， 更新杀毒软件，升级浏览器版本，可能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当需要维护的 Node 数量达到几百台甚至几千台的时候，这些 Node 的维护工作量就会直线上升。虽然你可以通过传统的运维脚本管理这些 Node， 但维护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同时随着测试用力数量的持续增长， Slinny Node 的数量也必然会不断增长，这时安装部署新 Node 的工作量也会难以想象。因为每台 Node 无论是采用实体机还是虚拟机，都会牵涉到安装操作系统、浏览器、 Java 环境以及 Slinny。 而目前非常流行的 Docker 容器技术，由于其具有更快速的交付和部署能力、更高效的资源利用以及更简单的更新维护能力，使得 Docker 相比传统的虚拟机有很多优势。因此为了减轻这部分的工作量，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目前主流的容器技术，也就是使用 Docker 这种轻量级的方案代替原本的虚拟机方案。基于 Docker 的 Slinny Grid 可以从三个方面降低我们的维护成本。一，由于 Docker 具有更简单的更新维护能力，使得我们只要维护不同的浏览器的不同镜像文件即可，而无需为每台机器安装或者升级各种软件。二， Docker 轻量级的特点使得 Docker 的启动和挂载所需的时间大幅减少，直接由原来的分钟级降到了秒级。三，由于 Docker 的高效的资源利用，使得同样的硬件资源可以支持更多的 Nod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额外投入硬件资源的情况下扩大 Slinny Grid 的并发执行能力。因此现在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测试执行环境都在向 Docker 过渡。而具体如何基于 Docker 搭建一套 Slinny Grid， 你可以参考我在第39篇文章从小作坊到工厂，什么是 Slinny Grid， 如何搭建 Slinny Grid 中介绍的方法。所以将原本基于实体机或者虚拟机实现的 Slinny Grid 改进成为基于 Docker 的 Slinny Grid 的过程也很简单灵活。接下来我和你一起聊一聊引入统一测试执行平台的测试基础架构。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基于 Docker 的 Slinny Grid 使得测试基础架构的并发测试能力不断增强，也因此会有大量项目的大量测试用力会运行在这样的测试基础架构之上。当项目数量不多，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手工配置 Jenkins Job， 并直接使用这些 Job 控制测试的发起和执行。但是当项目数量非常多之后，测试用力的数量也会非常多，这时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一，管理和配置这些 Jenkins Job 的工作量会被不断放大。第二，这些 Jenkins Job 的命名规范、配置规范等也很难实现统一管理，从而导致 Jenkins 中出现了大量重复和不规范的 Job。 第三，当需要发起测试或者新建某些测试用力时，都要直接操作 Jenkins Job， 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不了解这些 Jenkins Job 细节的人，比如新员工、项目经理、产品经理来说，这种偏技术型的界面体验就相当不友好了。为此我们为了管理和执行这些发起测试的 Jenkins Job， 实现了一个 GUI 的界面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可以基于通俗易懂的界面操作完成 Jenkins Job 的创建、修改和调用，并且可以管理 Jenkins Job 的执行日志以及测试报告。这其实就是统一测试执行平台的雏形了。有了这个测试执行平台的雏形后，我们逐渐发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更多的功能扩展，于是这个平台就逐渐演变成为了测试执行的统一入口。在这里 我列举了这个平台两个最主要的功能和创新设计，希望可以给你以及你所在的公司的测试基础架构建设带来一些启发性的思考。第一，测试用例的版本化管理。我们都知道，应用的开发有版本控制机制，即每次提测发布都有对应的版本号，所以为了使测试用例同样具有可追溯性，也就是希望对应不同版本的开发代码都能有与之对应的测试用例，很多大型企业或者大型项目都会引入测试用例的版本化管理。最简单直接的做法就是采用和开发一致的版本号，比如被测应用的版本号是 1.0.1， 那么测试用例的版本也命名为 1.0.1。 在这种情况下，当被测应用的版本升级到 1.0.2 的时候，我们会直接生成一个 1.0.2 版本的测试用例，而不应该直接修改 1.0.1 版本的测试用例。这样当被测环境部署的应用版本是 1.0.1 的时候，我们就选择 1.0.1 版本的测试用例，而当被测环境部署的应用版本是 1.0.2 的时候，我们就相应的选择 1.0.2 版本的测试用例。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统一的测试执行平台中引入了这种形式的测试用例版本控制机制，直接根据被测应用版本自动选择对应的测试用例版本。第二，提供基于 RESTful API 的测试执行接口供 CICD 使用。这样做的原因是测试执行平台的用户不仅仅是测试工程师以及相关的产品经理、项目经理，很多时候 CICD 流水线才是主力用户，因为在 CICD 流水线中，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发起测试执行的需求。我们将测试基础架构与 CICD 流水线集成的早期实现方案是直接在 CICD 流水线的脚本中硬编码发起测试的命令行。这种方式最大的缺点在于灵活性差，当硬编码的命令行发生变化或者引入了新的命令行参数的时候， CICD 的流水线脚本也要一起跟着修改。当引入了新的测试框架时，发起测试的命令行也是全新的，那么 CICD 流水线的脚本也必须被一起改动。因此为了解决耦合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统一的测试执行平台上提供了基于 RESTful API 的测试执行接口，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通过一个标准的 RESTful API 发起测试， CICD 流水线的脚本也无需再知道发起测试的命令行的具体细节了，只要调用统一的 RESTful API 即可。接下来我再和你一起聊一聊基于 Jenkins 集群的测试技术架构。这个引入了统一测试执行平台的测试技术架构看似已经很完美了，但是随着测试需求的继续增长，又涌现出了新的问题。单个 Jenkins 成了整个测试基础架构的瓶颈节点，因为来自统一测试执行平台的大量测试请求会在 Jenkins 上排队等待执行，而后端真正执行测试用例的 SelenGrid 中许多 Node 处于空闲状态。为此将测试基础架构中单个 Jenkins 扩展为 Jenkins 集群的方案就势在必行了，因为 Jenkins 集群中包含了多个可以一起工作的 Jenkins Slave， 所以大量测试请求排队的现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升级采用 Jenkins 集群的过程中，至于 Jenkins 集群中 Slave 的数量到底多少才合适并没有定论，一般的做法是根据测试高峰时段原本 Jenkins 中排队数量来预估一个值，通常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四个 Slave 节点，然后观察高峰时段的排队情况，如果还有大量排队就继续增加更多的 slav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测试负载自适应的测试基础架构。引入了 Jenkins 集群后，整个测试基础架构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测试场景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 SelenGrid 中的 node 数量到底多少才合适。如果 node 数量少了，那么当集中发起测试的时候，就会由于 node 不够用而造成测试用例的排队等待，这种场景在互联网企业中很常见。而如果 node 数量多了，虽然可以解决测试高峰时段的性能瓶颈问题，但是又会造成空闲时段的计算资源浪费问题。当测试基础架构搭建在按使用付费的云端时，计算资源的浪费就是资金浪费了。为了解决这种测试负载不均衡的问题，SelenGrid 的自动扩容和收缩技术就应运而生了。SelenGrid 的自动扩容和收缩技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单位时间内测试用例数量， 以及希望执行完所有测试的时间，来动态计算得到所需的 Node 类型和数量，然后再基于 Docker 容器快速添加新的 Node 到 Selenium Grid 中，而空闲时段则去监控哪些 Node 在指定时间长短内没有被使用，并动态的回收这些 Node 以释放系统资源。通常情况下，几百乃至上千台的 Node 的扩容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 Node 的销毁与回收的速度同样非常快。至此，测试基础架构已经演变得很先进了，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型电商的测试执行需求了。好了，至此我已经介绍完了测试基础架构的演进以及其中各阶段主要的架构设计。那么对于企业应该如何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测试基础架构呢？其实对测试基础架构的建设，我们切记不要为了追求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而是应该根据企业目前在测试执行环境上的痛点来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定制测试基础架构。比如你所在的企业如果规模不是很大，测试用力执行的总数量相对较少，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的情况，那么你的测试基础架构完全就可以采用经典的测试基础架构，完全没有必要去引入 Docker 和动态扩容等技术。再比如如果是大型企业，测试用力数量庞大，同时还会存在发布时段大量测试请求集中到来的情况，那么此时你就不得不采用 Selenium Grid 的动态扩容的架构。那么一旦要使用动态扩容，那么势必你的 Node 就必须做到 Docker 容器化，否则无法完全发挥自动扩容的优势。所以说采用什么样的测试技术架构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测试需求来推动的。好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从测试基础架构演进的角度和你分享了测试基础架构发展的前世今生。首先，为了降低测试用力过多时 Selenium Grid 的维护成本，我们用 Docker 容器代替了经典测试基础架构中的实体机或者虚拟机，形成了基于 Docker 实现的 Selenium Grid 的测试基础架构。而后我们发现测试用力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管理和执行发起测试的 Jenkins job 成了问题，于是我们引入了一个基于 GUI 界面的测试执行平台，并在其上扩展了注入测试用力版本化、提供基于 RESTful API 的测试执行接口等功能，从而形成了由这个统一测试执行平台发起测试的测试基础架构形态。而为了进一步解决由单个 Jenkins 带来的系统瓶颈问题，我们过渡到了基于 Jenkins 集群的测试基础架构，通过多个同时工作的 Jenkins Slave 解决了大量测试请求排队的问题。随后为了解决 Selenium Grid 中 Node 数量到底多少才合适的问题，我和你谈论了创新设计的 Selenium Grid 自动扩容和收缩技术。至此测试负载自适应的测试基础架构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接着我谈论了不同企业该如何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测试基础架构的问题，这里我强调了一定要根据测试需求来选择测试基础架构，而不是为了一味追求最新的技术。最后我希望通过这种授人以鱼的方式可以帮你拓展思路，并将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思路思想运用到你的实际工作中去。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其实在我讲述的这个测试基础架构的设计和搭建过程中还有很多可以优化和创新的点，你觉得哪些部分可以再优化呢？你还有哪些想法呢？欢迎你给我